08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播这么一开呀，我心情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固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优秀的相声和小品作品，是一个大荟萃的集锦。上半时段呢，先来听一段相声，叫做《如此办学》。杨毅和杨进明合作的时候，有很多佳作问世，尤其是讽刺型的作品入木三分，把焦点对准了很多社会现象，可以说是屡获大奖，行内外的口碑很好。好，下面就请您听听这段《如此办学》。 杨进明老师， 哎，您客气。 其实您就是个新人嘛。 我还新人呢。 啊，虽然我管他叫一声老师啊，他脸上也有许多的沧桑 啊， 但是我认为你仍然是个新人。 是啊， 我就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好好推推你。 你想怎么推呢？ 就是从台上把你推下去， 推下去， 推到群众当中去， 见见观众。 哎，你想在这种场合下，我要是推你，你可就了不起了， 哦， 你就火了，你就红了，你就发财了，你出名了，大明星了。 行了， 你将来你就 不要说了。 怎么了？ 我可不用你推。 为什么？ 我早就火了。 嗯， 我比你强。 嗯， 知道人跟我叫什么吗？ 什么？ 款爷。 嗯， 啊，用钱跟款爷说话啊。 我，哦，您现在都款爷了？ 怎么了？ 是个有钱的人 啊？ 没看出来。那像您这样有钱的人，有了钱之后发了财，您这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 钱呢？ 啊， 钱，我先买了套房。 哦，买完房子呢？ 娶个媳妇啊。 嘿。娶完媳妇呢？ 娶完媳妇儿，又买套房。 你买那么些房子吧？ 你管得着吗？我爱房子。 那你原来那套呢？ 我租出去。 哦，我明白了，你等于把原来那套租出去了，又买了一套新房。 对对。 又娶了个媳妇儿。 没错。 你看人家有钱之后。 谁娶个媳妇儿？我原来有媳妇儿， 不租出去了吗？ 谁租出去？我房子租出去了。 哦，我以为都一块去了。 开玩笑， 你这个人没出息。 怎么了？ 有了钱之后只知道买房子租房子 啊， 你为什么不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无限的商机里面去呢？ 我投什么呀？ 办教育啊。 办教育， 知识经济教育为本，你开学校啊。 什么？ 开学校？ 开学校 啊。 那玩意儿不赚钱。 谁说不赚钱？啊，十个劫道的不如一个卖药的，仨卖药的不如一开学校的，他怎么能不赚钱呢？ 嘿，有点道理。 哪哪都开学校 啊， 什么厨师学校、电脑学校、美容学校、驾驶学校等等，太多了， 五花八门。 就连修理自行车都开学校。 又瞎说，修自行车的开什么学校啊？ 打上广告就招生。 哦， 那广告词写得好啊。 怎么说的？ 包教包会包分配，两年毕业。 啊，学个修自行车两年毕业？ 毕业了。 这也太慢了。 有快的。 什么快啊？ 修理摩托车的。 摩托车 广告词也这么写。 哦， 包教包会包分配，一年毕业。 这个够快的。 还有快的？ 还有快的。 修理汽车的？ 修汽车。 广告词也这么写、包教包会包分配半年毕业。 学修汽车半年就毕业了？ 毕业了。 这可太快了。 还有快的？ 还有快的。 修理飞机的？ 修飞机啊。 广告词也这么写，包教包会包分配一个月毕业。 修飞机一个月就毕业了？ 毕业了。 我说那飞机老往下掉呢。 速成班 没听说过，在速成班没有修飞机一个月就毕业的。 人家修的是那上弦的飞机， 儿童玩具、 你甭管他一个月毕业也好、二年毕业也好，他收上来的学费总比你买房子租房子强吧。 有点道理。哎，我问了 我要投资咱办个什么学校？ 您打住，您肯定不投。 你怎么？ 你有钱，你也不会花在这上。 你怎么知道我不投啊？这个挣钱的事儿谁不干呢？ 你真打算办学 啊？ 真有钱 啊？ 你要真打算办学，我帮助你。我帮助你投资，咱办一个舞蹈学校。 什么学校？ 舞蹈学校。 为什么要办舞蹈学校？ 你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啊， 大家伙需要欢乐，需要健康 啊， 舞蹈学校都能解决， 是吧？ 有这么句话，这人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是对舞蹈学校的一种渴望。 听你一讲啊， 哎， 你对舞蹈还真内行。 那是，您要投资开了学校，咱把学校办起来，您就是校长。 我校长。 哎，我就是老师。 哦， 您想想，咱把投资办起来，您是校长，我是老师，您是出钱的，我是出力的。 那我问问啊，咱们前期投资要多少钱？ 20万块钱就够。 20万块钱投资。 哎， 我算算啊。 算。 20万，要是一个学生学费收1万，您算算。 您先等会儿呢，这校长，咱这学校办起来之后，您打算收学生多少钱？ 1万块钱， 收1万块钱 啊？ 你怎么能收人1万块钱？ 怎么呢？ 知识经济教育为本呢、咱说的多好啊！咱搞的是学校，办的是教育，教的是舞蹈，你收人1万块钱 啊？ 人家长把孩子领到咱学校来，咱收人家长1万块钱，于情于理都讲不出去吧？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说的有道理。 你怎么能收1万块钱呢？ 依你的意思， 收5000块钱， 那还赚得着钱吗？ 赚着钱了。 怎么呢？ 咱要美金呢。 啊！ 你再穷不能穷教育，你再苦 又 穷 了。 孩子身上， 感情他比我还黑呢。我这20万亏着也没逃出来啊！行了啊，老帅， 怎么了？ 咱办这舞蹈学校 啊。 我是校长。 对对，校长。 你是老师。 对， 那您舞蹈跳的一定不错了。 都这么说。 能不能今天在我们面前展示一下？ 什么意思？ 给大家跳段舞蹈怎么样？ 不不，你这没有，你这个、 跳段舞蹈。 你那个意思，再得来个业务考核。 对， 考核一下我当老师的。 怎么样？ 让您失望了。 怎么的？ 跳不了。 为什么？ 没有陪舞的。 什么叫陪舞的？ 您不理解。跳舞的时候，怕灯光一暗下来，音乐一起，站起一小姐，我们俩一搂，搂完之后，我们俩干嘛呀？跳舞啊！ 我哪给你找陪舞的去？今天这样啊，我陪你跳一回， 咱俩人更跳不了了。 怎么呢？ 你不会呀、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啊？我会芭蕾。 我看你像地雷。 什么叫地雷呀、 不是说这人有了钱了发了财了连芭蕾都会了。 你凭我有钱干什么？ 不是， 我从小我就学过芭蕾。 您这人净瞎说，芭蕾舞蹈演员观众朋友都知道，都大高个儿，小伙得1米8几，就您这个还跳芭蕾啊？ 怎么了？ 就您这个穿着高跟鞋翘着脚，您能走到桌子底下去？哪 我这也太矮了、你管我个高矮干什么？不主要看你吗？ 哦，你那个意思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 那既然是这样，那咱就跳一个。您是说跳民族舞还是跳现代舞还是跳交际舞？ 那咱就跳现代舞。 现代舞， 跳一段西班牙斗牛舞。 好啊，西班牙斗牛舞，好 啊，西班牙。您来这个斗牛士， 我来斗牛士， 我来那西班牙女郎。 好， 怎么样？ 西班牙，这个音乐我太熟了。 您来了，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没错，没错，就这个音乐， 是不是这个？ 音乐一起，咱就开始跳。 开始， 不就来？ 校长要求 开始， 就得来吧。好的，咱这是音乐一起，我这音乐啊， 好，开始 啊。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啦滴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滴哒啦滴啦滴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啦哒哒哒啦滴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滴哒啦滴啦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啦哒哒哒啦滴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啦滴啦滴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啦。 Thank you. 了这？ 你这是西班牙舞吗？你这是斗牛？拉校长耍着玩是吗？ 怎么？ 看我有钱你生气？就你这出来也办教育，我今天让你受受教育。嘴里说的多好听，知识经济教育为本，你跟人要美金，还说什么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照你这样如此办学，你看看人家当家长的知道吧？我看出来了，你这是利用我假办学真搂钱，你是个骗子，你什么也不会。走， 和气， 您都看见了吧？这就是风流病。 谁呀？ 你是不是好像我当着大家没跟你跳舞，你感觉到很没面子？ 那是。 你要这样想，我向您道歉。 用不着， 并不是说我不跟您跳这一段舞 啊， 跳得不好，观众不说你。人家会笑话我，人只知道你是个有钱的人，不会跳罢了。 嗯， 我不行，这是赖以生存的职业，这舞蹈跳得不好，这会影响我在舞蹈界的声誉。 哎呦， 我跳完舞什么都不是，啪，我不生育了。我的声誉不好了，我怎么跳舞啊？我怎么会再教孩子？我对得起家长，我对不起我所追求的事业。 从今天开始啊，你也不用教孩子了，也别要你那声誉了，你当着大家的面，你把你会那舞蹈说上一个两个，就算你会了，行吗？ 你这人说话总是这么过激 啊！ 我简单的给你介绍介绍会的舞蹈，恐怕你连听都没听说。 这倒不见得， 我给你介绍介绍。你像我会的有兰陵王入阵舞、飞雷格勒巴舞、哈拉卓尔格舞、秦王破阵舞、希拉泽本奈舞、阿舞、阿西舞，还有霓裳羽衣舞。这你听说过吗？ 还真没听说过。 哎。这些古典舞蹈、 哦、 我再给你介绍介绍中国的外国的一些民族舞。 还会呢？ 有腰鼓舞、彩鼓舞、横鼓舞、铜鼓舞、手鼓舞、长鼓舞、太平鼓舞、面具舞、祭祀舞、宫廷舞、霍拉舞、妈祖舞、秧歌舞、红绸子舞、狮子舞、盾牌舞、汉传舞、芦笙舞、安代舞、 啊、 有探戈舞、伦巴舞、恰恰舞、多朗舞、芭蕾舞、跳脚舞、扁担舞、水平舞、踢踏舞、欧亚舞、莫若舞、让达利舞、达曼依舞、织布舞、多耶舞、拍手舞、扇子舞、孔雀舞、汉堡舞、天鹅舞。有锣舞、象舞、盆舞、生舞、战舞、伞舞、方舞、弓舞、蛇舞、罐舞，有竹马灯舞、花鼓灯舞、采茶灯舞、康布拉舞，有珍珠舞、昌阳舞、南方舞、角铃舞、乡村舞、竞演舞、宫墨舞、社交舞、宗教舞、体育舞、农乐舞、茶盐舞、风筝舞、练兵舞、进军舞、青春舞、东江舞、荷花舞、坛子舞、纱巾舞、中晚舞、群宴舞、蔷薇舞、红花舞、种瓜舞、拍球舞、沙巴依舞、波罗多舞、布德梅舞、阿西跳跃舞、迪斯科舞、西班牙斗牛舞。 你会这么多舞？ 那是。 哎啊，那你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来段独舞怎么样？ 好，既然朋友们这么热情，你这老校长也在这儿、 啊， 今天我就别开生面，不客气的给大家跳上一段我跳的最拿手的、跳的最得意的，也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一段舞蹈。 什么舞？ 招魂舞。谢谢大家。 你还真没看过， 没看过、啊。 嗯， 您通知一下灯光师傅，把这灯全关了。 关灯干什么？ 不需要这种灯光 啊。 我跳舞的时候最好燃上一圈蜡烛。 你哦，要得烛光。 对， 我哪给您买蜡烛去？ 既然没有，那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这场 没有，这我就只能做一个简单的示范，不能全面的展示。 行啊， 因为这个从服装、道具、舞台、灯光都达不到我所要求的那种境界。 啊、 当时我在创编这个舞蹈的时候，我认为这段舞蹈它是很神圣的。 嗯嗯、 所以说，这段舞蹈我吸收了当今世界医学、美学、生物学、运动、社会、心理学以及生命科学的精华。这段舞蹈它揭示了人与动物之间沟通的奥秘，促进了人与自然的融合， 嗯、 缩短了人与宇宙之间的距离。 啊、 嗯。啊，尤其他对当今世界前沿科学预防以及治疗艾滋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哇， 嗯，是这个样子。每当我在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首先要焚香沐浴、更衣斋戒， 嗯， 就是烧香、洗澡、换衣服、不吃荤的东西。 这么多事儿。 我在跳舞的时候，我是赤着背、光着脚站在一圈燃烧着蜡烛的中间， 嗯， 我头上插着鸡毛，脸上抹着鸡血，腰上围着草裙，腿上系着脚铃，右手拿着长矛，左手攥着酒葫芦。未曾跳舞，我是一声长啸，哎呀！ 啊，这 天灵开了个地灵开呀，妖魔鬼怪快离开呀！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杨毅、杨进明二位合说的《如此办学》，技巧上融新旧于一炉，尤其是贯口的巧妙使用，让大家看到、听到他们扎实的相声功底。说到教育，老师、办学机构、学校这很重要，还有一方重要的参与者就是家长。请您欣赏这段牛群冯巩合说的《瞧这俩爹》。 这儿呢。

我请客。 哎，好好好好好。哎哎，老朱师傅 啊， 你这里有没有小酒杯啊？ 哪里行了，就是他了。 啊，小菜啊。还有两条鱼，这条小的我来，这条大的你来。哎，满满的一瓶老酒啊！ 老朱师傅啊，这个不好扔掉的，这里边油汪汪的，倒一点开水进去，放点榨菜丝里边搞一个汤，味道是很鲜很鲜的。 哎呀，我说老杨，你还是真会过呀。行了，你自己吃吧。啊， 为什么 啊？我这个体型呢是过早的发胖，大夫说了晚上少吃点减肥了。 这怎么可以呀、啊，这么多东西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了啊？ 吃吧吃吧。 那好，你不吃我也不吃，我们留下来明天路上我们好好的美餐一顿。 那就行啊，那收拾收拾歇着吧。 哎 啊，说了一个好汉他叫武二郎，我包了三碗，他又上街了。 老朱师傅，你这吃的是什么药？ 哎，我的朋友介绍了我一种新药，汉丽萍。 老朱师傅，你这是何苦嘛？ 哎，出门在外少给人家朋友添麻烦嘛。啊，行，休息吧。啊， 佩服啊。 学着不，一个好汉呢。 老杜师傅 啊， 你这又是干什么？ 哎呀，我这也是减少打呼噜的一种具体措施。 哎呀，老杜师傅啊，你这就过于谨慎了嘛。今天晚上啊，你就放心大胆勇敢的打呼噜，你打得越响我就睡得越好 啊。老杨 啊， 我现在没这个东西啊还睡不着了。哎，歇着不。 哎呀，老朱师傅啊，你这个人啊实在是一个好同志啊。今天晚上要是没有你啊，我就要睡到走廊上去。 还面面羊呢你？你是老虎吗？啊？哦，那个老虎大葫芦有没有你这么想啊？哦， 我惹不起你，我躲着你行了吧？哦， 出来啊，出来，我出来。哦，哎呦。老总啊，老总啊， 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善良了。 你怕你打呼噜影响我睡觉，居然自己睡到走廊上来 了。老朱啊，老朱啊，我这个人不打呼噜，可是我不害怕打呼噜的。老朱， 哎，老杨，哎，我吵你睡觉了，对不起啊。 老朱啊，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回去，回去，到里边睡去。老朱。 这样我就这可以，又好点、啊。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吗？你出钱，我在里面睡觉，怎么可以呀、 啊？哎呀，老杨哎，我进去啊，咱们啊，互殴，互相干扰呢。 我不怕干扰嘛，我说过今天晚上你就放心大胆的打嘛，都回来睡觉。 老杨啊，你就饶了我吧。 你进去睡觉，我就饶了你。要不然我也搬出来。 对，来来来，我进去，我进去啊！ 哎，那就对了嘛。 哎，老杨，我这不都进来了吗？ 老朱师傅啊，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好了。我决定，这次买完农药，我就不坐火车，我和你一道坐汽车。我们要吃在一起，住在一起。 哼，我说老杨，你锁门是干什么呀你？ 我要截断你的后路，让你今天晚上睡一个安稳觉。 哎呀，我的娘哎！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扁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郭达和李琦演出的小品《住店》，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二重唱，戴志诚、郑健合说。 谢谢大家，下面我们俩人代表红队这些相声演员为大家演唱一首二重唱， 希望各位喜欢。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 等待你的归期。 伙计，我们的二重唱终于获得了成功，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各位朋友，刚才为您演唱二重唱的是两位崭露头角的青年歌手戴志成等 忙活了半天才落一等。 接下来继续为您演唱二重唱美丽的传说，演唱者青年歌手戴志成等。 没一分钟我可等两回了啊。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我就没你石头，也不会唱歌，也不能给勇敢者一支火，也不能给善良者一欢乐，也不能给善良者一支火。 你这怎么唱歌呢？ 我们等全这么唱。 让您说这什么态度、 啊、你是什么态度啊？ 我怎么了？ 二重唱是俩人表演的，凭什么光报你的名不报我的名啊？ 你看咱哥俩这关系，你报谁不一样啊？ 不一样， 对不对？ 你看哪个唱二重唱的不是报俩人名字 啊？都谁啊？ 夜猫廖沙、 哦、 张振富港连凤、 哦、 王杰石谢丽斯，到我这儿可都好啊。等我掉井里了是怎么 的？别着急别着急，你看我党为什么事儿呢？依着你我也这么报，报俩人行不行？ 这就对喽。 各位朋友，刚才为您演唱的是青年歌手戴志成谢丽斯。 谢丽斯像话吗？ 两个人呢？ 不对，俩人。你得让大伙认识我，你得报我名。我的 各位您瞧瞧，我们这二重唱刚获得成功就这么争名夺利啊。 我争名夺利，你的名字这么会儿可报三回了啊。 早知这样我自己唱独唱不蛮好吗？ 照你这么说，独唱我也能表演的。 你就是我的绊脚石， 你就是我的拦路驴。 咱这二重唱还唱不唱了？ 唱啊。 啊，继续为您演唱二重唱，演唱者戴志成。他 这他是谁呀、 啊、你呀、 啊、我是谁呀、 啊、你看看你看看，连你都不知道你是谁了，我能知道吗？ 看来呀、啊、只他给我报名没什么希望。 哎你要不愿意唱你可以走。 我凭什么走？我就得在这唱。 你要跟我唱可不能捣乱。 这回你放心 啊， 这回我是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我把每一个字都送到各位观众耳朵里去。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戴志成郑健合作的二重唱，您听这现场效果还真是火爆。这个作品呢，也反映了相声名家当年对于相声表演方式元素的探索。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在下一时段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六点半，尚远和您继续相约，我们接着听相声听小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像阳光一样》，道山作词，杨洋作曲，熊天平、杨洋演唱。 幸福像阳光一样，人人把幸福向往，只要你心胸宽广，幸福就在你身旁。 幸福像阳光，就问